欢迎来到海宇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常觉得音乐这是一件最好玩的事情，它听起来是围绕着人们的生活而渐渐产生的、发生的、发酵的。所以在当时的人们，他们渴望什么，他们的失落是什么，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好像音乐就是会在一段时间消化之后慢慢长成那个时间该有的样子。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我们的好友丁云海。 Hello， 你好。 Hello， 光强好，大家好。 丁云海也是在纺织机常常帮我们给我们代班，然后上课，不是上课，就是你的曲目总是让人热爱。第一首曲子你说你有介绍过这个作曲者吗？ 他没有，是下一位。那这位他是一位荷兰的一位作曲家跟钢琴家，他叫 Michel Boslab。 那他很有意思，他就是从年轻就得过很多很多奖，然后慢慢在做以创作为主。那他的这个他是他的新专辑，那我觉得他非常特别，他的专辑名称叫 Velvet， 是绒布的那个绒的意思。那你听那个感觉，那个钢琴的音色就很有那个质感的感觉， 好像就是在那个琴弦里面摆了一些东西，可能是一块布，在让这个琴锤在敲琴弦的时候不要这么清脆响亮。 对，它整个音质就改变了。然后它也蛮有意思的，我后来才发现它是既然它是那个 Steinway & Son 那个钢琴的那个什么代言人 吗？ 代言人 就是他们不介意他在钢琴里摆这些 对 我们来听听看。好奇后面就是那个很细琐的像是敲击的声音是什么。音乐真的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发展，有时候是注重旋律，有时候是注重节奏，有些音乐是注重音色。 我觉得这个作品听起来就是他把钢琴音色摆到前面，给我们很多时间去理解或是体会这个新的声音，或是已经不是平常会听到的钢琴的声音的感觉。 我发现最近我接触到的一些音乐，尤其是欧洲北欧的音乐，发现他们有，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大家刚好是开始觉得对之前就是说传统累积下来的古典音乐或者说新古典音乐想要那个表现的方式，他们大概觉得到了一个某种界限了，他们想要传达一些新的一个音质感，一个表达声音的方式。所以现在好像找到几个录音，像刚才这个或者接下来的要介绍这个曲子，他们的录音都会完全接受就是环境的声音，然后也不强调他的那个钢琴是要用最美的音色来呈现。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下面这个就是你说你上次来放过的这个， 对，这个是冰岛的那个 Olafur Arnolds， 他跟另外一位叫 Alice Sarah Art 的跟肖邦的一个夜曲，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曲子。我想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我为什么选这首 好 曲子，因为他把它改编成小提琴。 哇，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从肖邦的夜曲，然后转换成这个作曲他自己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创作， 创作完全他自己的创作。 嗯，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一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 Arnold 他强调就是他一直就觉得为什么现在录音变成一个这么的好像是要在一个真空的状况下啊， 嗯， 然后把一个很多实际现场你有的声音通通都去掉了，他就一直，所以他就这次这个录音他也特别选了一些老旧的录音器材， 嗯， 然后挑了一些比较旧的钢琴， 嗯嗯 嗯， 然后在一个比较一个不是录音室的空间里面来录制他这个他的作品， 嗯嗯。 那我刚刚跟光汉在聊，就是说我想要选这个曲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了我那个感觉，就是我前一阵参加一个小学同学会嘛，我要讲一个小故事。 嗯， 因为我在台湾只念到小学，所以我只有只 能出国去了。 对，所以我只能有小学同学的聚会。 嗯， 那前一阵在一个同学的家聚会，那个同学非常好，他我们一到以后，他就一直上吃的东西。 嗯， 那我们就一直不停的吃吃喝喝，然后到酒足饭饱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就拿出了他的小提琴，一个300多年的古董小提琴。提琴， 哇！ 我就开始就很随性的就开始来演奏。那一开始其实他拉没有多久，我就整个人就是那个完全被震撼到。 嗯， 因为我第一次，因为可能我们一般听音乐会都是在就演奏厅嘛，比如说国家音乐厅， 嗯， 算是比较好的了，或者是听爵士，你在 jazz bar 听。那我第一次是。有一位钢琴家站在我旁边拉小提琴， 嗯，然后他小提琴家，嗯， 然后那个小提琴家，对不起， 嗯， 然后他常常有时候有意无意拉拉，突然那个小提琴就凑到我耳朵旁边， 嗯嗯嗯， 那我就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哦， 嗯， 听到那个小提琴，他真正的那个最纯最原始的那个声音， 嗯， 然后感觉到他那个。那个300多年前意大利那个木头的那个小提琴那个音箱跟弦的那个共振的声音出来， 嗯， 那我就顿时觉得好像那些那个音波哈，哦，就直接就进到我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那个感觉， 哇，好，那个，好棒的经验， 真的感觉好强，嗯。然后当然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小提琴家，一位音乐家，那他那个感情，因为我们大家小同学聚会，你不是在一个正式的场所，那他就完全就感情完全就释放出来。 嗯， 那个除了就是说你就除了感动以外，你好像连身体都被那个音乐的那个波动给震动到。 哇哦， 对，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所以你们同学都非常享受这样的一场演出。 对，也不是演出，就是随性的在餐桌旁边，他就拉起来。 所以其实古典音乐或是这些传统的东西，乐器这些，对人的生活应该是可以很靠近的吧？不一定是要在一个遥远的舞台上的一个聚光灯底下。 而且原来这种方式你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音乐传递的那个音质跟他的那个可能表演者他的情绪透过这些里面来传达的更多更细腻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发现哦，你这个真的是有其实有很大的那个一个差别在里面。 真的也好， 这非常难得的机会。 嗯，好， 所以刚才这首曲子就他用的这个方式也是蛮接近那天晚上的那种感受， 感 对， 嗯，因为你说如果说放大听，还可以真的听到很多很细微的，比如说乐手呼吸的声音啊， 音 或是换弦的声音啊， 对，嗯，很多好像我喜欢讲的，有某种像是那种那个余音，是不是？ 嗯， 对，余音在空间里面回荡的声音， 嗯嗯 嗯，音乐实在太有趣了，有好多好多面向都值得。去认识，或是在偶然，特别是在偶然机会里面有这样的体验。 对，所以我要感谢一下那个小学同学，他叫李兆修，他是很棒很棒的音乐家。 我想起来小时候，我父母会带我去音乐家朋友家，做客。然后音乐家是，其实他算是钢琴家吧，是无忌扎， 先生， 是， 而且已经过世。我只记得他那时候就是也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说，因为他即将举行演奏会，所以他就在他家客厅用他的平台钢琴，我们先演奏两首。我们那时候很小，可能才十岁以内吧。 嗯， 那时候就是看到，也是可以这么近的看到钢琴家的表情，或者是他跟身体跟那个乐器的那个震动，或者肢体。或是他流的汗，我觉得对小孩来说那也是算是很震撼的经验，到现在都还一直留在脑海中。所以音乐家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对，那个音乐不只是从喇叭里面出来的某种声音， 嗯， 那个差别是很大的。你实际直接耳朵听到的是那个乐器直接传达过来的声音， 嗯嗯嗯， 那个是非常珍贵。 我们今天还有好多好棒的音乐都是丁云海带来的，现在听到了这首， 这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的音乐家，他是英国的一位叫 Melissa Parmenter， 他很有意思，他从小就喜欢创作，然后他特别想做电影配乐， 嗯，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该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他就直接进入电影的制作， 嗯， 所以最后他做到就是电影制作人了。然后他在尽量希望借这个关系能把他自己的创作音乐配到电影里面，对，很有意思的一位音乐创作者， 我来听听看。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第一个小时丁云海先来，然后我们刚刚有埋伏笔，就是在第二小时会有小提琴家苏子英会来节目现场，他也会带他的琴来，他还发行了最新专辑。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好好聊聊。 嗯，非常期待 音乐这件事情。刚刚听到就是在欧洲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然后他用对声音对音乐的想法做各种尝试。今天云海会带来很多很精彩的音乐，下面这首是什么呢？ 我想接下来可能稍微改变一点方向，可能是我找了一些比较老的情歌，那我觉得也不是刻意的，刚好跳到的这些歌好像主题都有点类似，都是好像就是说 是要到说分手的时候，那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珍惜这个当下。那现在下首歌，我原来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正在放的这个《银翼杀手》啊， 哦， 《Blade Runner》，那它的第一版就是1982年那一版的里面的一个配乐。那原来的这作曲者是叫 Vangelis， 那我选的这是另外一位， 听说是叫 Vangelis。 Vangelis， 对，如果是希腊文， 啊， 上礼拜 Leo 有纠正我，好Vangelis， Vangelis 学到， 对对对， 那我选到这个是巴西的一位，又是演员又是歌者，他的版本，那我觉得蛮好玩的，呼应到后来我等一下放 Nike Code 的那个感觉，真的蛮有意思的。 好，我们来听看这首歌叫 One More Kiss Dear。 One more kiss, dear. One more sigh. Only this, dear, is goodbye. For our love is such pain and such pleasure.And I'll treasure till I die. So for now, dear, au revoir, madame. But I'm out, dear, not farewell.For in time we may have our love's glory, our love story to tell. Just as every autumn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Tumble to the ground and die. Slow in the springtime, like sweet memories, they will return as we'll lie. Like the sun, dear, upon high, we'll return.Sky, and we'll banish the pain and the sorrow until tomorrow. 所以这个是《银翼杀手》在1982年的版里面出现的一首歌。 对，这个 Vangelis 这个作曲家，他原来的版本就有点像是30年代 Big Band 的那种 的唱法。不过我再翻他好厉害，他也是做那个叫 Chariots of Fire 的那个 火战车 的 音乐 配乐，对，很厉害。这首歌完全复古的那感觉，好足哦。 Vangelis 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是如果是喜欢电子音乐就知道 Vangelis 跟 Mike Oldfield 都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两个名字，经典。下面这个是谁呢？ 在就是第一首我放的那个 Michelle Borslap 的那个钢琴家，那他其实他从小是，我像发现蛮多音乐家这样，从小是古典学古典的，然后后来长大就突然转爵士。所以他这一首就是比较是爵士的一首，叫做 Voyage 旅游的一首作品。 嗯。这真的太秋天的感觉， 这也是他自己写的一首曲子， 叫做 Voyage。 Voyage， 对。 怎么样？你今天感觉你今天放了音乐，很有这种微凉的秋意，有点落寞心情。因为说好像我们要听的是这个部分，要听的都是一些知道即将分手，但是要最后要好好珍惜的。 对，因为下一首是我上次来才放过，不过我现在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这个版本又是 Nat King Cole 的，我实在是不舍得不放。For all we know， 那它里面有一段词我好喜欢哦，他说For all we know， This may only be a dream， 就这我们可能这只是一场梦。我们来，我们走，就像溪流上的一个涟漪一样。这种就是 伤心迷， 对，好美的情境，我觉得，然后再加上他的歌声，真的是太美了。 来听看。 For all we know, we may never meet again.Before you go, make this moment sweet again. We won't say goodnight until the last minute. I'll hold out my hand, and my heart will be in it. For all we know, this may only be a dream.We come and go like a ripple on a stream. So love me tonight. Tomorrow was made for some. Tomorrow may never come. For all we know, Tomorrow may never come for all we know. 这是 Nat King Cole 演唱的 For All We Know。 你再讲一次他歌词吗？听起来 For all we know, we may never meet again.就是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然后就是请把握最后这个晚上。对，然后我会伸出我的手，我的心也在这个里面。 哇，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歌就是，这首或者是刚才那首，就是他们都是很怎么讲？很温柔很淡淡的唱出这些其实蛮哀愁的歌， 对啊，内容生离了，即将永远见不到面，但是仍然可以这种方式说再见。 对， 下面一首 就好玩了，是 Autumn Leaves， 我想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爵士经典、嗯、Autumn Leaves。 那可是这个演唱者我们好像也是都第一次听到他唱这一类的歌星、嗯、就是所谓的吉他之神嘛、 嗯、 Eric Clapton。 那他演唱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也是年纪大了，然后唱的也是很就是温温的这样唱出来、 嗯、 可是到最后突然他要开始吉他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 他还是吉他之神， 他还是对还是他 I think can. The fallen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t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Soon I'll hear a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这首 Autumn Leaves 演唱的人是 Eric Clapton， 当然吉他也是他弹的。刚刚跟于海不知道讨论的时候，他前面唱的如此的有魅力，然后又很慵懒，但是等到吉他出现的时候，那个才是他真正的心声，还是充满着澎湃跟表现力。 对，这个我刚才就讲说，人到一个年龄以后，你唱歌，他还是一定有他的那个底蕴在，是吧？ 嗯， 他的那个人生历练在那里面，虽然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要唱出那个秋天来了，要跟夏天告别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很有味道。 嗯，好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吧。这个是谁呢？ 是一个葡萄牙的一个吉他的双人组合，他的名字蛮有意思的，叫做Dead Combo 死亡组合。对，那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爵士啊，有些世界音乐啊，还有一些 Fado 的味道在里面。 来听一下。 好， 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云海还在旁边，但是我们对面来了一个新朋友，一个可爱的女孩，苏子英。Hello， 你好。 嗨，光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苏子英是应该算是我见过你一次，我们在某一次 录音室， 对对。其实很早就听过你的名字了，然后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然后我看到你的一些资料才发现你真的是很特别。你在学校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路学古典音乐，念到都快要念到博士班了。 对， 然后而且念的是那种应该算首屈一指的学府，叫茱莉亚，就几乎所有人都要进去的。可是后来你发现你想做点别的事情，所以你后来去学了有主复修商学院，是不是？ 对，我有就是可能自我的这种兴趣，就觉得说，好像其实我们从音乐里面表达的很多事情是生命的一种体会嘛，所以我并不想要就是只在音乐院里面的天井看着这个世界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大学的时候，刚我念的密西根大学这个商学院的一些课程很不错这样，所以就辅修了一些经济等等的课程这样。 后来你本来已经考上博士班，可是你决定要去先去工作， 嗯， 你要讲一讲这段路程。 可以，就是我在要上博士班的前一个礼拜就觉得，诶，既然是博士班不是每一天都要上课嘛，所以就想说可以找一个这种 part-time job， 然后可以赚点小钱，然后就是有一点不同的这种生活经历。结果我就去应征了这个明清拍卖的公司， 嗯， 但没有想到两天后他们就跟我说，哦，我们确定要请你来工作，但是希望是全职这样。 嗯， 我说哇，糟糕，我要开学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主修老师，他就说，反正你现在也才23岁，不急着念博士这样子， 嗯， 那他就建议我说，其实你可以休学一年看看，然后先去工作，嗯，体验一下不同的这种生活，嗯，然后再决定，然后我就没有再回去。 所以明清拍卖公司你就真的开始上班了。 对， 那样的生活跟你原先所想象的， 我当时很喜欢啊，因为我太小就开始学音乐，所以那种没有练琴，嗯，好像是必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可贵的，嗯，所以刚上班2个月琴完全都没有打开这样子。 哇， 对。 但是好像你离开了他一段时间以后，你又在重拾小提琴， 嗯， 那个时候好像就不一样，音乐对你的意义就不一样。 对，我很感谢那2年离开音乐，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那2年的话，我也不会真切的知道音乐对我的意义吧。 我看到就是说原来你是有绝对音感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一直有些传说绝对音感到底是，比如说敲桌子好像你们就可以说出这个是 大概的音高或者什么的， 啊，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真的是音高。好过分， 你说那个桌子那个吗？ 啊， 大概介于那个 B 跟 C 中间之类的这样。对，但是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听说德国有一些研究学家，他们说这个绝对音感是一种那个耳朵的疾病。对对对。 为什么 他们的说法是说，这个因为你的耳朵因为某一些构造关系，所以你才会对某一些这种音的频率去造成一种绝对的值，或者他们的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而且很多人会说，哇，绝对音感是万中选音，可能就是20000个人里面一个，然后他们就说这种疾病的几率是20000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发生这样，嗯，所以 疾病我很希望我也有。 所以我就在想，那印度人怎么办？万一他有绝对音感的话，那他的印度音乐他不是都他会觉得不舒服吗？我意思是他们那么多细微的这些转 音微分音，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的，嗯，这个我看下辈子投胎印度人体验看看。 绝对音感绝是西方的这种这个音律的一个结论嘛，嗯，对啊。不过还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有绝对音感的人学习古典西方古典音乐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后来开始走出古典，然后去尝试不同风格的时候，我反而不会去，就是我觉得那个绝对音感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我反而会更去探索跟发现很多不同的 style 的音乐。其实你如果用这种就是西方音乐的这个 classical 的这个 scale 去计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坐落在 不 是哪一个音或是哪一个频率上面，但我反而觉得那是一种无限的美好，因为你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对， 好棒哦，听到音乐人真的是拥抱音乐，而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而已，而且是这么有天分的一位音乐家。苏子英发行了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就是你的同名专辑，然后里面都是跟旅行的记忆有关。我们来听第一首，叫做 Passenger。 看到你的文字解说觉得非常有趣，要不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是我在欧洲之星从巴黎到伦敦的这个火车上写的。那因为在这个火车上，就像我们台湾普悠玛号啊，或是这些火车，有些时候它会有这个4人座，有没有，就是这样对坐。那4人座意味着有人是坐着正座，有人坐着反座嘛。那个反座就是你一路上的旅程呢，你都会是就像倒带一样，就是火车是感觉你是一直坐了一个倒着走的车这样。那我那一次我的位置刚好就是在这个倒着走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看着这个火车上、人上了火车下了火车、有些人在交谈，有些人很显然第一次认识，然后就好像就交谈了起来，有些人可能就没有什么交集，然后这样子零零总总的在火车上发生的各种景象，我就觉得其实很像我们的人生嘛，有人走进你的人生、那有人淡出你的人生，但是其实就是萍水相逢或是说很深刻的记忆，我觉得都是各种不同的缘分跟色彩，所以就写了这首 Passenger、 你讲的这个故事很美，跟我看到专辑里面讲的那个故事不太一样，因为讲的是你整个人的脸被卡在车门中间 这个是后来在火车上写，但是在上了那个火车之前呢，是我刚好在巴黎地铁然后手上拿着画，然后又背着琴，然后这样零零总总的东西，我想说反着上这个地铁，然后拉着行李这样比较顺、没想到我上车上到一半这个车门就关起来，所以我的右手跟右脚还留在这个车厢外、还有我的行李然后那个车门居然没有就是弹开，我前两天问了这个我巴黎的这个 朋友 他说照理说会弹开可能是你太瘦了就他就越夹越紧越夹越紧，我就当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是那种受到极度惊吓的时候我是不会尖叫或是反应的那种人、我就会可能就傻掉这样子，我已经到那个人生跑马灯都走出来了这都走完一遍，然后想说怎么办，而且我还想到一个纽约有一个小提琴家曾经也有过就是类似的意外、那他是真的就是车就动了 、 然后他手臂就后来就受伤，然后我就一直有这些画面，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动作这样子，后来是下一班车有两个这个俄国人，然后帮我就是一人掰一边这个门，然后掰开五秒钟之后我就弹进那个车厢，然后五秒钟之后车就开了然后再上到这个欧洲之星，然后写、就可能因为这样特别有感触 我来听听看苏子英的作品 Passenger。 完全可以感觉到作曲家音乐家在经过了巴黎地铁的假脸事件之后上了欧洲之星雀跃的心情，终于可以展开他的旅程了。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小提琴家苏子英，一个喜欢旅行的女孩，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哦。我们现在下面要听到这个，其实它却是你学习音乐的地方。这首歌叫 Journey、你讲的是说你回忆纽约的求学生活。 是，这一首歌其实也是这张专辑我写的第一首。然后就回想着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在纽约，我觉得在纽约生活或者在纽约念书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表演。你可以哇真的从舞蹈、百老汇，然后现代舞啊、戏剧啊、芭蕾舞、音乐等等，就是各式各样，然后爵士这些，就是我觉得看不完的表演。那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学生时代嘛，就会觉得说哇百老汇票一张其实很贵，就是随便一张可能都两三百美金比较好一点的位置这样。所以我们都会去抢这个 lottery ticket 或是 student ticket discount， 可是每一天都会有这个额度的限制嘛，所以你可能要抽那个额度看你有没有抽到，诶我今天可以买这个 discount 票，真的差很多，可能就是大概四五十块就可以买到这样。对，所以我们都会就是后来就大家有这个回忆说，诶大家学生的时候都会一起去为了看这些表演然后一起去排队这样。从那个然后到现在大家可能我的同学啊，然后很多朋友们都出社会了，然后在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有些人还在音乐的这个道路上旅途上努力着，然后有些人就是已经在很不一样的世界里面也奋斗着，所以我就用这首 Journey 来纪念我们的这个纽约的那些时光的生活这样。 我们来听一看苏子英的作品。 这是苏子英的创作 journey。 苏子英也是一位很棒的小提琴家，喜欢旅行的女生，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哪里旅行？我们来听这首叫做 Winter in Sevilla， 西班牙的塞维亚，但是是冬天。 对，这个是我专辑里面一首，有一个地点，但是我其实还没去过的地方。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在一部电影里面，然后那个宝莱坞的电影《三个大丈夫》里面看到的一个，他们其中一个点就在 Seville 这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透过这个电影就觉得，哇，我有一天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然后非常的喜欢。而且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诶，就有一个想象说在这个海岸边，然后晚上，然后大家可能围着萤火，那可能在围着萤火一直绕着说着故事，然后或是跳着舞啊，然后一起吃着那个烤棉花糖或什么，交换心事，交换最近的生活等等的，就觉得那样一个画面就让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寒风中，但是大家却充满着温暖这样子的一个气息跟氛围。所以就写了这一首 Winter in Seville， 但是很希望有一天可以真的印证一下这样。对， 我还以为你去过了。 对，这张专辑其他的地点都是去过的地方，但是这个是反而是刚好没有真的去， 就很像是一个就很像是一个未来的想实现的梦一样。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有一些场景就在脑海中浮现。我也是，我就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就很想，我也是想要想象一个场景，类似就是在海边搭起，以前是什么抱着吉他唱歌，然后生着萤火，就是好浪漫，然后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这样的梦。然后这个也就是你对塞维亚这个地方的想象。 对 对， 所以你可以听到他用这个西班牙传统敲击乐器，然后有点 你心目中西班牙的样子， 带一点点那个 flamingo 的 influence， 这样子。对， 你看。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时候跟丁云海，我们就说你听你的朋友就是小提琴家李兆修的演奏，在一个很即兴的场合，朋友在一起，他就随性的演奏起来，然后你说那个经验让你好震撼哦。 对，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小提琴的声音，你在他旁边听，像你刚才提的，真的就是会怎么摄取人心， 勾人心魂。 对， 真的，因为在所有乐器里面感觉上，我就说嘛，不是要通常都是要跟交换灵魂才可以拉得好，就像帕格尼尼那样子，他们的表现，然后在这个乐器里面，小提琴的那个声音的张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今天苏子英坐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拜托他带来他的小提琴。你的小提琴，你说是一个老爷爷级的，150年以上的， 对，它是一个1870年左右的法国琴， 然后你在一个家具拍卖会上找到它， 对，所以很特别的缘分。然后来就好像有一种声音，这种开始召唤我要去拉它，因为我其实第一眼看到这一把琴的时候，我是觉得哇，我觉得它的色泽我很喜欢，就是颜色。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去把它做修复的工作，因为老爷爷需要这个重新的整理那个面容，然后唤起他的这个，重新唤起他的这个声音。后来就越拉越觉得越来越喜欢，我觉得琴好像就也是有一种生命吧，就是他会有一种你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跟感觉这样，所以后来他就变成我身边的这个形影不离的这位爷爷， 形影不离的爷爷。 对， 好像乐器就是这么奇妙，因为他跟你的长期的相处啊，然后你的触碰啊，然后你们对音乐的共振啊，我觉得电子音乐就没有办法做到，你只要没有电，一切都就结束了。 没有电，就一切都结束 了。好，我们来听听看苏子英、你要先为我们演奏一点 piece。 我们今天因为在爱乐电台，我先来一点点比较偏古典一点点的一小段。 好。你现在刚刚听到的是现场的演奏然后这个曲目是 这个是墨西哥作曲家 Manuel Ponce 他的这个我的小星星。对， 好听耶。然后那你要再用这把150年的老琴，要再为我们演奏另外一种曲风，也是你自己的创作吗？ 我再给大家一首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的这个片段。我们先不说名字，大家一定都知道。 好，听听看。 我知道这是拉拉链里面的旋律好棒哦。哇，看到苏子英现场的演出，云海你有那个吗？稍微就是回忆到你上次在愉快的宴会之后听到小提琴。 有，我觉得真的是小提琴真的是要不要透过任何的麦克风或者是喇叭什么听，真的是现场听真的是好美。 嗯，但是事实上小提琴它有很大本领，因为它声音可以传得很远，所以它也是一个很棒的比如协奏曲里面的独奏乐器，它可能就是比吉他适合，它的声音就是很有穿透力的。 我以前其实会比较觉得哎，我们一个曲子的这个完整呈现就好像小提琴啊，然后跟不管是钢琴或是吉他或者说弦乐团等等这样子一个完整的组合去呈现，但现在反而觉得有些时候像现在我们这样坐在这里，要是有一杯咖啡大家就可能就更有一种就是听着那个单独单只小提琴其实有另外一种风味跟感觉，这样子 好像在说话一样。 对， 然后就一个超越了我们语言之上的一个意见或是一个引领，这样。 那本身的音色感情就好丰富哦。 那也要拉得好，就是真的，如果拉得好，真的是可以做到。 小提琴初学的时候还蛮， 对，很多人都 还蛮辛苦身旁的人的。 对啊，什么土耳其进行曲啊，就把大家都搞疯了。你还要再演奏一首吗？还是我们来听听看你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因为我觉得CD 如果是这个自己的作品，可能还是完整呈现比较 好。 好，那我们来放第二首好不好？ The Little Cottage， 开心一点。 首 The Little Cottage 听起来真的很开心，好像是苏子莹跟朋友们玩得很高兴，然后你说这也是你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酒馆里面的经验。 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呢，大家会可能每个礼拜有两三天的时间就会很有默契的带这个不同的乐器，然后有像踢踏舞者啊，吉他啊，斑鸠啊，我想我就带着小提琴嘛，然后跟这个手风琴等等之类的，然后大家就齐聚一堂，开始一起玩音乐，喝啤酒玩音乐，就是非常的开心这样。 就所以很多是很即兴的，然后听到然后就要演奏，然后听彼此的声音， 然后就会围一圈，然后就轮流着这个即兴这样子。对， 所以这跟古典学古典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在古典音乐世界就是大部分都是竞争比较激烈的。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做不是古典的表演的时候，一开始前期跟那个徐玉英就是爵士钢琴家合作，我们那时候排练就记得一件很好笑的事，因为一半就是我们就演这个盖希文嘛，然后一半演这个爵士的 standards， 然后我们就说，哎呀，这身为 jazz musician 呢，你要是下一次表演的时候，然后你记得你要弹什么的话，就完了，就表示 something stuck in your head 这样子。那古典的话，你要是忘记你要拉什么的话，那你也真的就糟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对， 完全不一样两种对音乐的想法。然后爵士乐是即兴的，所以当你的一切都自然流动的时候，那音乐就应该随着你现实状况、线下状况流动出来。然后，可是古典也完全不是，你每一个音符都得要记得， 对，细节记得很清楚，这样子。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小提琴家苏子莹，发行他最新专辑。我们先来听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曲叫 Polka Dot Skirt， 我好喜欢这首歌，它有故事吗？ 我觉得这表示这个光夏季很浪漫。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我专辑里面最浪漫的一首单曲吧。因为他在写这个女孩，每个女孩就是都有这个第一次的约会，然后在去约会的时候呢，第一次的约会场景你就会想象说你要穿什么衣服啊，然后第一次约会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就是点点蓬裙，就是一个圆点，这个 polka dot skirt 这样子的一个theme， 然后去写了一个这样子的曲子。然后也特别在编曲上选用了小提琴跟手风琴单独两支乐器的这样子的呈现方式，有点像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互相在对话或是一起跳舞这样子的感觉。 来听听看。 这首 Polka Dusker 是苏子英的作品。嗯，下面这首也是有个故事的，叫做 Blessing， 而且有个三，编号是三。 嗯， 你说是因为你收到了一封信。 嗯，对，一封来自狱中的信。嗯，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其实哎，我就想说这封信怎么有人这个年代还用这种很传统的这个红格子信纸写信，这样我觉得很特别。但是打开的时候就发现上面有一个梅花形状的戳章，然后就写祝福三，然后旁边另外有另外一个戳章，是好像就是像说哦，这封信被检查过，然后它是什么什么 OK 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就很有点困惑。但是打开之后就发现哦，是狱中朋友写来的信。然后第二个印象是哇，这个人的字很漂亮。 嗯， 我很讶异，就觉得哇，这个人的字真的是我看过的大家手写的中文字里面真的是前三，工整，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就是文情并茂的这种感觉，这样。那我后来也去看了一下，那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开心的感觉。然后我那天刚好在一个去科技艺术，我们做一个就是一个这种废墟展演的这个场地的场刊，所以就走进一个幽暗的地下室，又打开这封信，就有一种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刺激1995这个电影。所以我就想着说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能够为他做的，但是我也觉得第一个可能觉得字写这么漂亮，然后二又觉得说如果他有一天回到社会中重新开始，然后回到家人的怀抱，回到身边的亲友边，我觉得这才是最艰难的一刻，然后跟这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可能可以透过我可以为他做一点什么的话，可能就是透过音乐给他一点力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了这首曲子 Blessing 3。 来听听看。今天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Blessing 3， 是苏子英的作品。苏子英在我们节目现场间有用她的百年小提琴拉奏了一些曲目。在年底的时候你有一场演出，你要跟我们讲一讲。 我在12月29号在这个松烟成品表演厅晚上7:30会有一场演出，会把这个专辑里面的曲目还有一些可能精彩安排的还未公布的曲目会一起呈现给大家，这样 会有很多朋友一起来。不同的乐器吗？手风琴， 对，吉他、贝斯、鼓、手风琴、等等。 然后董玉昌是你们的特别来宾， 是是是，这个一定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些音乐，然后想看看苏子英这位才华洋溢的女孩，她跟朋友的音乐旅程，还有真的你的这些旅行的故事，都在这张专辑跟这场音乐会里面。所以就是12月29号在松烟成品 表演厅，对， 中南部有一些活动。 对，在12月16的下午2:30，在这个台中原道店成品，还有这个12月23，台南跟高雄的成品都会相继有这个音乐分享会。因为时间每一个都不太一样，所以详细的这个时间可以上我的那个粉丝页去 查询。 对。 好啊，就是当面看到音乐家，刚刚听他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有这种最近距离啊，听到小提琴的这种魅惑力量的机会，很快就要有了。今天非常谢谢苏子英来节目当中，谢谢你，然后也谢谢丁云海， 谢谢光夏姐， 大家下回见了，拜拜， 拜拜。